sending a helicopter, I can touch the sky. Fuck them hoes. Fuck them hoes.

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令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让傻傻观不变风格。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 世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。直到有另一个人，能体会我的感觉。 Thank you.

of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't see. I'll be the light to guide you. 时差。爱情不止玫瑰花，还有不完的惩罚，快乐遥无解呀，随着时间都会增长。退潮的爱上刀疤，让我给一个说法，放了才能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握不住的沙，放下也罢。下也罢，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, you

走过泥，走过爬，走过阴天。 长大。

时光，这就是我坚信的灿烂生命的模样。这是飞翔的感觉，这是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直从飞舞，顶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，这是不老的感觉，在寻着家的方向。